南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您将听到《美在生命》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《长河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为您解读刘长卿的《秋日登吴宫台上似远眺》。 在沈从文的小说《长河》中，萝卜溪的大户人家唐长顺能够发达，是因为夫妻两个勤劳聪明，也是因为运气不错。吃水上饭多年，也没有遇到大风大浪带来灾祸，儿女们也都健康孝顺，全家才得以和和美美。但是显然不会人人都有这样的运气和能力，水边的人一旦倒了霉运，说不定一辈子都难以翻身。进入文学我欣赏，继续欣赏沈从文的小说《长河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至于几个女孩子，因为做母亲有管教，都健康能勤，做事时手脚十分麻利，终日在田地里太阳下劳作，皮肤都晒成棕红色。家庭中有大有小，父母兄弟姊妹齐全，因此性格明朗畅旺，为人和善而真诚，欢喜高声笑乐，不管什么工作都像是在游戏，各在一种愉快竞争情形中完成。三个女儿就如同三朵花一样，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。较大的一个17岁时就嫁给了桐木平贩朱砂的田家做媳妇去了，如今已嫁了4年。第二的现在还只有16岁，许给高村地方一个开油坊的儿子，定下的小伙子出了远门，无从完婚。第三的只有15岁，上年10月里才许人。小伙子从县里小学毕业后转到省里师范学校去，还要3年方能毕业。结婚纵早也一定要在3、4年后了。三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个会理家，第二个为人忠厚老实，第三个长得最美最娇。三女儿身个子小小的，腿子长长的，嘴小牙齿白，鼻梁完整匀称，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。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，神气风度都是个黑中俏。因为在一家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，所以名叫夭夭。一家人凡事都对他让步，但他却乖巧而谦虚，不占先逞强，心性天真而柔和，所以显得更动人怜爱，更得人赞美。这样一个家庭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照普通情形来说应当是很幸福的了。然而不然，这小地方正如别的世界一样，有些事好像是弄错了一样，不大合道理的。地面上却有些人成天或用手或用脑，各在职份上劳累，与自然协力同工，增加地面粮食的生产，财富的储蓄。可是同时就还有另外一批人，为了历史习惯的特权，在生活上毫不费力，在名分上却极重要，来用种种方法种种理由将那些手足贴地的人一点收入挤去，正常的如梁父，梁父付家捐，保安付家捐，常有的如公债，不定期而照例无可避免的如住房军借款，派粮派捐 派夫役，以及摊派剿匪清乡子弹费。特殊的有钱人容易被照顾的如绑票勒索、明火抢掠。总而言之，一年收入用之于神的若需1元，用之于人的则至少有20元。家中收入多，特有的出项也特别多。世界既然老在变，变来变去，轮到乡下人还只是出钱。这一家之长的滕长顺就明白这个道理。钱出来出去，世界似乎还并未变好，所以就推为气运。乡下人照例凡事到不能解决无可奈何时，差不多都那么用气运来解释它，增加一点忍耐，一点对不公平待遇和不幸来临的适应性，并在万一中留下点希望。天下不太平即是气运，这道理滕长顺已看得明白，因此父子母女一家人还是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。亏的是人多手多，地面出产多，几只水上漂又从不失事，所以在异乡还依然称财主。世界虽在变，这一家应当进行的种种事情无不照常举办，婚丧庆吊、年终对神的还愿，以及儿婚女嫁的应用东东西西，都准备得齐齐全全。 明代世界在变，且用气运来解释，这在变动中临到本人必然的忧患，勉强活下去的另外还有另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在枫木坳上做坳守祠堂，关心新生活快要来到本地，想去报告滕长顺一生的老水手。这个人的身世如一个故事，简单而不平凡，命运恰与陆地生根的滕长顺两相对照。年轻时也吃水上饭，娶妻生子后有2只船做家当，因此自己弄一条，雇请他人代弄一条，在沅水流域装载货物上下往来。看看事业刚顺手，大儿子到了12岁，快可以成为一个帮手，前途大有发展时，灾星忽然临门，用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不拘老少一把捞住了。为了一个西瓜，母子三人在2天内全害霍乱病死掉了。正如同此后还有故事，却特意把个老当家的单独留下。这个人看看灾星落到头上来了，无可奈何，于是卖了一只船，换作大小3幅棺木，把母子三人打发落了土，自己依然勉强支撑，用气运排遣，划那条船在沅水中行驶。当初尚以为自己年纪只40多一点，命运若转好，还很可以凭精力重新建出一份家业来，但祸不单行。妇人儿子死后不到3个月，剩下那只船满载桐油烟草驶下常德府，全到沅水中部清浪滩出了事，在大石上一颗成2段，眼睛睁睁地看到所有货物全落了水。这个人空捞着一匹桨，又急又气，浮沉了10余里方拢岸。到得岸上后才知道，不仅船货2失，押货的商人也被水淹死了，8个水手还有2个失了踪。这一来真正是一点老根子都完了。装货油耗上的大老板虽认为行船走马3分险，事不在人在乎天，船只失事时只是气运不好，对于一切损失并不在意，还答应另外借给他300吊钱买一只小点的旧船，做水上人，找水上饭吃，慢慢的再图班本。可是一连经过这2次打击，这个人自己倒信任不过自己，觉得一切都完了，再干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了，因此同别的失意人一样，只打量向远方跑。过不多久，沅水流域就再也见不着这个水手，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处。渐渐的，冬去春来，四时交替，吕家坪的人自然都忘记这么一个人了。大约经过了15年光景，这个人才又忽然出现于吕家坪。初回来时，年纪较轻的本地人全不认识，只40岁以上的人提起时才记得起。对于这个人，老同乡一望而知，这10余年来在外面生活是不甚得意的。头发业已花白，一只手似乎扭坏了，转动不怎么灵活，面貌萎脆，衣服有点拖拖沓沓，背上的包袱小小的，分量也轻轻的。回到乡下来的意思，原来是想向同乡告个帮，做一个会，集500吊钱，再打一只船， 来水上和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争饭吃。照当地习惯，大家对于这个会都乐意帮忙。正在河街上一个船总家集款时，事情被滕长顺知道了。滕长顺原来和他同样驾船吃水上饭，现在看看这个远房老宗兄铩羽而归，像是已经倦于风浪想要歇歇的样子。人既无儿无女无可依靠，年纪又将近60，因此向他提议，大老爷，我看你做水鸭子也实在够累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一把骨头不管放到哪里去都不大好，倒不如歇下来爽性到我家里去住，粗茶淡饭总有一口。世界成天还在变，我们都不中用了，水面上那些事让你侄儿他们去干好，既有了他们，我们乐得轻轻松松吃一口酸菜汤泡饭。你只管到我那里去住，我要你去住同自己家里一样，不会多你的。老水手眯着小眼睛看定了长顺，摇摇那只扭坏的臂膊，叹一口气，又点点头，心想你说一样就一样，因此承认长顺的善意提议，当天就背了那个小小的包袱和长顺回到罗伯西的橘子园。 好了，沈从文的小说《长河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两期节目不足以使大家了解《长河》这部小说的全貌和深意，这里我们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概括这部小说的意义。我用的是陈河地方做故事背景，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，如何活不下去，如何变，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。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，睡在洞中一隅，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，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哎，人生这宏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，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。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，从边城到长河，沈从文心中的家乡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为您解读刘长卿的秋日登吴宫台上寺远眺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的《秋日登吴宫台上寺远眺》。古台摇落后，秋日望乡心。也似人来少，云峰水阁深。夕阳依旧垒，寒庆满空林。惆怅南朝事，长江独至今。本诗的作者刘长卿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，幼年时随家人迁居洛阳。天宝末年，他考中了朝廷的进士。就在他刚刚步入仕途后不久，安史之乱爆发。无奈之下，他不得不匆匆离开洛阳，逃往江南避难。本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。诗中的吴宫台位于江苏扬州，诗人登上高台，目睹深秋萧索的景象，感慨于大好江山惨遭战乱破坏， 写下了这首怀古的作品。诗中写道：古台破败，草木凋零，秋日的萧索引发起我的思乡之情。高台上荒凉的野寺少有人来，隔着江水眺望，远处的山峰更显幽深。夕阳依恋城池的边缘，迟迟不肯落下。山林中传出一阵阵空灵的磬声，感慨南朝的往事不胜惆怅，只有长江滚滚奔流，从古至今。诗中所提到的吴宫台，位于今天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西湖镇一带。相传在南北朝时期，为攻打扬州城池，古人曾在扬州城西北方垒起高台，以方便向城里发射弩箭。到了南朝的陈朝时期，名将吴明彻曾重修过此台，吴宫台之名便由此而来。此地更有名的故事则与隋朝的末代皇帝杨广有关。隋朝末年，杨广在江都被乱兵所杀。在他死后，萧皇后与宫中侍女一道用床板钉成棺材，将杨广的尸首收殓，之后又安葬于吴宫台下。几年前，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一带进行考古发掘，找到了这座曾经的隋炀帝陵墓，发掘出了墓志铭和少量文物，确认这里就是杨广的第一安葬地。而西湖镇一带则正是曾经的吴宫台所在地。今天在扬州还有一座更为规整的隋炀帝陵，具体位置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北边的怀寺镇，此地古名雷堂。据史书记载，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曾派人将隋炀帝陵墓迁移到此，并以帝王之礼隆重安葬。在之后的沧桑岁月中，陵墓被盗，陵区惨遭毁坏。到了清代嘉庆年间，出生于扬州本地的学者阮元通过考证和推断，认定这里为隋炀帝陵墓，于是他集资重修了隋炀帝陵，修建了祭台、陵冢和石碑。1983年以后，扬州市政府在当年阮元重建的基础上，又恢复了隋炀帝的神道、牌坊和石桥等建筑，使其恢复了隋唐时期一座帝王所应有的规制，并成为了来到扬州值得一看的一处景点。吴宫台因南朝的往事而得名，又因曾是隋炀帝归葬之地而流传千古。围绕这里的故事大都能让人催生一种凄凉凋零之感，就如同刘长卿的这首诗作一样，在怀古的同时，更多的是在叹息今朝。古台摇落后，秋日望乡心，野寺人来少，云峰水阁深，夕阳依旧垒，寒磬满空林，惆怅南朝事，长江独至今。